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别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各位好，你是否还记得2013年那部《金蝉脱壳》吗？史泰龙搭档施瓦辛格，两个加起来超过100岁的超级硬汉，联袂为我们出演了一出逃狱大戏。时隔多年，影迷们终于等来了续集。2018年6月29日，史泰龙携《金蝉脱壳2》重磅回归，史泰龙奉上的搏命打戏，让观众在影院大荧幕上再次燃了一把。影片中更是小惊喜不断，咏春拳和青岛话的乱入使影片妙趣横生，燃而不失嗨点。不过因为影片的故事太过牵强，票房成绩大败，只有9000万人民币，稍微多一些，并且影片在北美市场直接推出碟片，并没有在院线上映。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就是《金蝉脱壳2》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史蒂芬·C·米勒执导，希尔维斯特·史泰龙和黄晓明、戴夫·巴蒂斯塔、杰米·金、伍诗·美芬等联袂出演。影片讲述了黄晓明饰演的周树在夜市被蒙面人挟持，关进了名为冥府的监狱。为了营救周树，史泰龙饰演的雷和他们的团伙深入虎穴，与周树互相配合，共同作战逃脱的故事。对于能邀请到黄晓明加盟这部影片，史泰龙曾经表示说，黄晓明是特别有才华的演员，我将在《金蝉脱壳2》中与他度过欢乐的工作时光，他的拳头又硬又有速度。而黄晓明自己呢，更是在微博中开心地表示，来美国认了个师傅，跟这位全球最猛的硬汉一起战斗《金蝉脱壳2》。为此，在开拍之前，黄晓明一直坚持健身，增强体能训练。那么，两位硬汉在影片当中的表现又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吧。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在恐怖分子驻扎的监狱里，鼻青脸肿的卢克跪在地上，脑袋被一个叫做金布罗的恐怖分子用手枪指着，面对着摄像机用颤抖的声音恳请法国政府释放恐怖组织头目阿卜杜·萨勒曼·阿尔坎。这是最后通牒，如果45分钟内收不到法国政府的回应，这帮恐怖分子将大开杀戒，杀死包括卢克在内的几名 IDP 新闻记者。随后卢克被拖回了监牢，把另外两名女记者吓得哭出了声，只有同时被关在监牢里的周树轻声安慰他们。恐怖分子非常满意金布罗的表现，虽然刚入伙不久，但绝对称得上是心狠手辣，他们希望在直播死刑前能由金布罗操刀。西方人杀死西方人绝对够轰动，也是对西方世界发出的强有力的证明。哭等了50分钟，恐怖分子始终没有接到任何来自官方的回复，他们恼羞成怒，决定杀一儆百。当金布罗拉尔手持匕首出现在牢门前时，周树知道时机到了。这是布雷斯林安保公司策划的卧底行动，旨在救出被劫持的人质。当周树、卢克和两名惊恐的女记者被强摁着跪倒在摄像机前时，周树注意的不是金布罗上膛的手枪，而是摄像机的镜头。只见镜头里红光一闪，房间里瞬间充满了烟雾。周树从地上一跃而起，飞腿踢倒身边的恐怖分子，在烟雾的掩护下带着另外三个人逃向走廊的方向。取出事先准备好的钥匙，周树打开一扇铁门，四人鱼贯穿过地下室来到车库。在计划中，周树和卢克负责保护人质并按路线撤离，提前打入恐怖组织的金布罗则应提供策应找到车钥匙。可是金布罗没有按时出现，周树不得不从驾驶台下拔出电线发动引擎，比约定时间足足晚了40秒，金布罗才匆匆赶来。他竟然擅自行事，炸毁了恐怖组织的武器库。小货车飞驶出营地，此时外围恐怖分子已接到通知，枪林弹雨射向单薄的车身。周树冷静地驾驶货车冲入夜色之中，在昏暗泥泞的道路上行驶了半个多小时才抵达撤离地点，但其中一名人质不幸中弹身亡，让胜利的喜悦荡然无存。自恃计算周密的金布罗未与任何人商量就把炸毁武器库加入到了行动之中，导致人质罹难。身为布雷斯林安保公司老板的雷很生气，他在位于亚特兰大市的总部办公室里耗费几周的时间制定的救援行动，却因一名爱出风头的员工前功尽弃。为此雷找到了金布罗。 你找我吗？ 对，过来坐下。你走吧。 什么？ 离开这儿，我不会再让你执行任务了。干这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相信身边的队友。我曾经告诉过你，你设计的程序还不够完美，而你却置若罔闻。 是他不完美，还是你讨厌他？ 人质死了。 没有他，人质也可能会死。别拿我当替罪羊。 你现在满脑子想的还是怎么为那个算法寻找借口，可是人质是因为你对算法的迷信葬送了性命。你走吧。 在金布罗生气的离开后，雷同样也找到了周树。 我很傻，用你的家乡话怎么说？ 真是太彪了，怎么突然想学青岛话？你们西方人的耳朵是不可能听出区别来的。 我喜欢不可能。这个游戏围棋很有意思，你为什么老能赢我？ 因为围棋这东西我从4岁就开始下了，而你2年前才开始学习。 你落子是一体的，布局也是一体的，吃子也是一体的，从头到尾都是缜密的。但是人质的案子你们却各自为战，毫无默契可言。金布罗想把你比下去。 我可能是独狼型。 独狼干不成事。 所以执行任务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总是响起你的声音。 你以为是我的声音，其实那都是你的直觉。给你放个大假，下次回来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彻底融入团队。不要像金布罗一样把 把自以为是和直觉混为一谈。相信我的话说，要一直服从自己的直觉，永远如此。 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这一天，宇生科技公司的老板马宇生正在会场里进行自己的演讲彩排。 当初人类发射通讯卫星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如何将通讯信号沿着地球曲面成功发送到接收者那里。今天，宇生科技可以自豪地向全体来宾展示通讯卫星技术的前景，用更小的单位变得更迅捷。 宇生，这时候投影要换一下吗？ 我已经说过我不需要投影了，这不是太阳马戏团。我收到那个卫星的时候，你让一个老虎跳出来吗？姐，你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怎么了？我挺喜欢老虎的。好了，各位，我们调整一下，五分钟之后再来一遍。雨生， 嗯， 不要想太多了，你会很棒的。 谢谢。 这时，周树从外面走进了会场。 居然会在这儿碰上你，看来你比我忙多了。谁能想到一个安保专家也能有这么多的事情？ 下周我要去趟澳门办个案子， 所以你只是路过了。 没有理会雨生的嘲讽，周树走到了秦的面前。 见到你真高兴，秦。可惜有些话不能跟你弟弟说。你有什么难处吗？ 雨生现在有麻烦了，由于他的天才发明非常了不起，现在很多人想要除掉他。 谁？ 一家叫雷石的科技公司是我最担心的。这家科技巨头的总部在日内瓦，他们曾经三次想要买雨生的公司，都被他拒绝了。可问题是，这些人可不是什么好人，他们不会罢休的。这周末雨生要去曼谷参加一个单身聚会，但他不愿意带保镖。我会付钱的。 我们是一家人，你太见外了。 答应了秦的请求后，周树陪着雨生一起飞临到泰国曼谷。果不其然，就在曼谷的闹市街头，几名头戴面具的人虎视眈眈盯着雨生。雨生这时已经喝得烂醉如泥，周树无法架着他逃出包围圈，既然不能逃，就只有一战。周树将雨生丢在地上，以自己擅长的咏春拳对敌。本来三拳两脚就能轻易打倒对手，可是一把电击枪让周树彻底失去了知觉。当周树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成为编号1764的囚犯。这里是冥府监狱，由自称伽利略的 AI 智能机器人管理。周树面临的挑战就是在一个叫做斗兽场的大房间里和各种囚犯进行格斗，而胜利者的奖励是在所谓的冥想室中度过2个小时。这一天，当周树返回牢房时，看到有个男人正在里面等着他。 1764号。 你是监狱长？ 你表弟真是个人才，他已经向我交代了自己的一个专利 34ACJL， 但可惜不是 36BBBCK。我需要你去说服他把专利给我。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你们一起长大，像亲兄弟，但却不是亲兄弟。家庭悲剧迫使你们在一起。你恨余生，他比大多数人都要聪明，本该用智慧造福人类，但他却只顾自己，只顾赚钱。现在的他视财如命，他的专利也将害你送命。我了解所有关在这儿的动物。你想知道我是谁？我是饲养员。 这时，斗兽场的集合时间到了。在去斗兽场的路上，周树走到了雨生的旁边，开始质问他。 什么？ 你给了他第一项专利？ 是啊，那是因为他们折磨我，那个没有价值。 他已经完全了解了我们的背景。 那也不是我说的。 第二项专利，那是什么？ 是超级立方体卫星技术，划时代的革新。它能重写和控制地球上所有的电脑系统，就像一把万能钥匙。 并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不是为了钱，我注册专利是为了掩盖的，一旦坏人拿去就全完了，防御系统核弹密码被破，谁都安全不了。 听到雨生对自己的技术的解释，周树心里不禁一惊，而同时他发现了曾经的队友金布罗和卢克也被抓了起来。原来周树和卢克的失踪引起了其他团队成员的注意，雷以自己多年的经验判断，周树的失踪与一种高价值监禁服务有关，只要有人出钱，他们就会抓到指定人物，并从他的身上得到雇主想要的东西。很快雷就查到了雨生科技的竞争对手，雷石科技公司一直在向一个账号为麻雀的地下账户汇款。为了尽快查到账户源头，雷还找到了自己多年前的搭档德罗萨一起合作，两人分头行动，一个查找地下账户源头，一个查找监狱所在地。而明白了雨生苦心的周树也加快了越狱准备。当周树再次赢得冥想室时间后，偷偷掰下了一段画笔笔芯，他在墙壁与地板上分别画上对应标志，第二天再看时，两个标志果然发生了偏移，说明监狱每天都会变化结构，根本无法事先规划逃跑路线。为此他找到了同样被抓的金布罗。 监狱是在旋转的，监区通往斗兽场的入口每天都在变化， 像魔方一样。 我们不知道规律，我没有布局图，也没有人可以帮忙。 那可不一定， 新纳粹， 他们都是黑客，圈里响当当的人物，是在冰岛的一个地下室被抓住的。他们的组织叫联盟，老大代号零号伯爵。他们得罪了500强公司，比我们能叫上名字的都多。饲养员很头疼，因为他不知道哪一个才是零号伯爵，所以没日没夜地拷问他们，也从来不让他们三个人进入圣殿。 他们为什么被抓进来？ 因为零号伯爵似乎掌握了监狱的系统资料，他们想知道谁是零号，还有服务器位置。 监狱的系统资料？ 是，如果你在监狱长之前找出零号伯爵，也许就能帮到我们了。 听到这里，周树心生一计，在永远无法离开的残酷监狱里，能享受2小时宁静的时光，成了囚犯梦寐以求的愿望。对于手无缚鸡之力的电脑军团而言，这个愿望可望而不可及。周树帮他们实现了愿望，让他们在次日的格斗中赢了其他囚犯，电脑军团如愿进入冥想室。零号伯爵也选择信任周树，出面与周树接触。但是让周树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零号伯爵突然被号称饲养员的人带走了。正在周树诧异时，金布罗西装笔挺地走了进来。 你好树，你们已经认识了吧？反间计失败了，难以置信，三个都是，谁也不肯出卖另一个，而你居然能笼络到他们，还获得了他们的信任。为了看你这副表情，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这时卢克从外面被带了进来。 看看谁来了，是卢克。哦，怎么了？战友重逢，难道不该高兴吗？当这里的金主们听说大名鼎鼎的 Ray Breslin 的弟子被逐出了师门，高兴坏了。以前 Breslin 可让他们赔了不少钱，这些人可不喜欢天天赔本，他们要找个更棒的、更内行的，所以我来了，欢迎光临冥府。 所以抓我们来就是为了你的复仇大计？ 是的，坚决的、彻底的、毫不留情的。这儿的每个囚犯在我的眼里都是摇钱树，随便拉出来一个人，他掌握的秘密都是价值连城的， 尤其是你表弟余生，而你们可以说一文不值。 那就干脆把我们杀了好了。 你的斗志都哪儿去了，龙哥？ 设计斗兽场就是为了给你们希望，打赢了就能获得两小时的优待，看看书，画画画。可是如果输了， 那就得挨饿。你开始怀疑自己， 然后确定目标，重新振作起来。人心险恶会在这个动物园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我的杰作，我包你们二位领教个够。 金布罗的惩罚方式使得周树失去了其他囚犯对他的信任，这使得周树的越狱计划变得更加渺茫。而更让周树想不到的是，报复心很重的金布罗派人扫荡了布雷斯林公司，把雷也抓进了冥府，成为了第9051号囚犯。这让金布罗的报复计划达到了高潮，他要看看雷的小团队能否逃出他一手设计的冥府监狱。要搅乱敌人的视线，就要反其道而行之。于是雨神开始妥协，却又不细说专利技术中的关键细节。在成功转移金布罗和饲养员的注意力后，雷通过安装在口腔内的麦克风与团队其他成员取得了联系。 连上了， 瑞，听得见吗？ 非常清楚。 太好了， 没想到你这三流牙医还能派上用场。 你现在知道我整天关在屋子里到底在忙什么了吧？ 有进展吗？ 我熬了整整三个晚上，先是破译了防护墙的密码，进入到伽利略的主机，然后读取了大部分系统数据。定位程序早就超负荷了，可是才掌握了35%的布局，也没有明确的越狱通道，得在内部找一个防问点。这个任务得交给雨生。 不过这儿24小时都有监控，能搞定监控吗？ 能给你1分钟。 是70秒， 最多70秒，再多就不好说了。 我知道了。对了，还有个任务，你能想办法进入伽利略的语音系统吗？ 就这样，雷和周树也取得了联系，两个人分别利用其他囚犯享受冥想室带回来的两个遥控器和一支笔刷，在雨生的帮助下，大家里应外合找到了这座神秘莫测的秘密监狱，它就在亚特兰大，一直就在雷的眼皮底下。有了结构图，有了监狱运作规律，雷和周树还有卢克发动冥府里其他囚犯一起分工合作，破坏了伽利略所在主机区的监控系统，干掉了守卫，杀掉了饲养员。雷在控制室也找到了金布罗，大势已去的金布罗仍然心有不甘，雷这一次给了他一个机会，在格斗场一决高下。雷老当益壮，失去伽利略保护的金布罗在他的面前弱不禁风，只用2个回合就干净利落地结束了战斗。金布罗死了，伽利略被毁，冥府监狱被雷的团队从内部攻破。这时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人，要求金布罗汇报情况，这个人必是幕后首脑，秘密监狱的罪魁祸首。雷受够了秘密监狱一再作恶，他对着屏幕发誓，不论此人在哪儿，自己的团队都会将其绳之以法。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金蝉脱壳二》。和第一部有一些不一样的是，第二部里多了很多东方面孔。那么除了黄晓明加盟之外，还有大家熟悉的奚梦瑶。可能大家要问，为什么第二部要加入这么多东方面孔呢？一是因为好莱坞越来越重视中国这个大票仓，一部《战狼二》光靠中国的观众就秒杀了好多好莱坞大片的票房成绩，刚好黄晓明在中国的名气也不低，所以一拍即合。二是因为《金蝉脱壳》的第一部在北美本土票房只有2513万美元，而在中国却有4093万美元，是全球票房的1/3， 这无疑让资本更青睐中国市场。在第二部里添加了诸多中国元素，用中国演员在中国取景，博取中国观众的喜欢，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宣传曲，由黄晓明演唱的歌《太彪了》。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枪，密不透风的枪，这是什么地方？囚禁着我，混乱迷失方向。扛，要想办法反抗，用智商做较量，不能惊慌，等待时机逃亡。没人能可能经历我被你紧拉入泥沼，就像曾经的我仿佛被困在森严监牢，压力正在咆哮，被拉到没有谁可以依靠，靠自己要努力找到黑暗里等待破晓。 我要金蝉脱壳， 真是太彪了， 勇敢多妙， 将奇迹创造，冲入泥沼， 我们是一体的， 用冷静的头脑破解所有圈套。 一开始我们都是默默无闻，离开家乡埋在一腔热忱，坚守本分，从不怨天尤人，燃烧着青春，随命运起落浮沉。也许你不算最有天分那一个，但最好耐住寂寞，别去计较失与得。这世上没有不劳而获，付出什么未来某一刻，努力会换来开花结果。难免会迷茫无助，就像被禁锢，别忘了初心才是梦想的信物。别怕输，人生就是互有胜负，脚踏实地不怕苦，老天一定会眷顾。 We keep working, keep working, keep working. 每个人都可能经历我被你紧拉入泥沼，就像曾经的我仿佛被困在森严监牢，压力正在。 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不违章守交规，礼让斑马线是我应该做的。 乘客，终点站。作为文明引导员，我每天引导大家自觉排队，咱得当好东道主。 北京人要有北京话。外出咱绿色出行，房前屋后咱打扫干净，家门口的盛会咱不能跌份儿。 首都文明办倡导广大市民朋友从身边小事做起，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助力添彩。 展开奇妙之旅，新加坡滨海湾花园，探索世界级花园的神奇乐趣。花穷探知全球各地珍稀植物，应季花卉盛世，激发无限想象。云雾林35米高空室内瀑布，营造国物梦幻绿色世界。晴天树丛，夜幕下华丽灯光秀，在声与影之间共谱花园狂想曲。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www.遨游.com。 这个暑期，北京图书大厦与您一起相约书友，共读盛夏。多项青少年阅读体验活动和多重购书惊喜，为您丰富多彩假期。精彩尽在北京图书大厦。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